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啊，踏入九月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就非常之咧系忙碌，主要系两场所谓嘅盛事。第一咧就系九月一号上海合作组织咧嘅高峰会咧喺天津举行。跟住咧，九月三号咧，将会有所谓嘅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同埋咧啊呢个庆祝全球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嘅天安门阅兵。嗱，咁两场嘅所谓嘅盛会咧，都有好多嘅外国嘅领袖咧系前来出席。只不过咧，众所周知咧，喺西方嘅国家咧，基本上系一个都冇嘅。咁咧嗱，嗰个阅兵咧就仲未举行，就先睇啊第一场。就上海合作组织啊，简称叫上合，喺天津呢场高峰会先。咁啊，呢场高峰会咧就多达咧系有25个国家啊嘅元首，又或者咧系总理咧系嚟出席嘅。咁啊，上海合作会议咧正式嘅会员国系有10个，另外仲有咧系好多观察国。10个国家咧就系以中亚西亚、中国同埋俄国咧系为主。另外咧，系印度咧，亦都加入。咁首先咧，我哋睇睇咧，好少咧，系国际上咧有咁多第三世界嘅领袖咧行埋一齐。欧洲、美国咧就冇份出席，日本、韩国咧亦都冇。咁至于北韩啊，嗰个最高领袖金正日咧就带埋个女咧，系今日到咗，但系咧佢唔系出席上合会议嘅，北韩冇份，佢系咧出席个阅兵。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咧，亦都系今次嘅焦点人物，因为佢去咗天津出席呢个上合会议之后咧，将会留多2日，系会咧系睇埋嗰个阅兵。嗱，咁至于其他嘅国家咧，边个到边个唔到啊？吓会咧系好重要嘅。嗱，嗰场阅兵咧喺9月3号，今日咧就系上合会议，咁咧就两场啊。个盛事里面咧，我哋睇到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国家就系印度。印度总理莫迪咧系去咗天津嘅上合会议，而且咧都成为在场嘅一名嘅焦点人物。之但系咧，佢不会咧系出席咧系陪同咧习近平9月3号嘅阅兵礼。另外仲有我哋睇到咧土耳其嘅总理安多根今次亦都以观察国啊吓嗰个领袖嘅身份咧系出席。但系佢企埋一边，而且咧，佢系同印度总理莫迪咧握手。嗱，啲人头涌涌嘅地方咧，就有好多所谓嘅 small moments， 嗰啲小嘅细节咧，好值得注意。首先咧就系习近平咧，当然佢系主人家啦，非常之重要。咁但系咧喺咁多个国家嚟咧，我哋都通常香港人咧都嚟办酒席啊，最尾咧都话招呼唔到，招呼唔到。嗱，呢个咧好明显啊。呢啲國家嘅領袖咧係分3等嘅，第一等咧就當然係普京啦。咁啊，習近平咧就同普京握手嘅時候咧係2隻手握嘅。其他嘅嗰第二等嘅咧就係其他嘅上合組織嘅國家就係咧不温不火，係嘛？又唔係話黑面啦之但係都唔係好熱情，係就咁握手。另外一等咧，我哋睇到咧就係觀察國呢啲國家咧好多嘅領袖咧。出嚟啊，仲要前面挂住个名牌添，即系个来宾啊，出席证啊。嗱，有啲有啊，有啲冇啊。有挂名牌嗰啲咧，就即系咧视为第3等；冇挂名牌嘅咧系第2等。之但系咧，第二等里边咧，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咧，当然系第1等嘅 VIP， 就系普京啦。咁你去显见咧，你今次你睇到喺中央嘅位置，习近平同普京咧。系握手之后咧，就继续留低咧，系企喺度咧，系倾咗几句，叫埋翻译嚟。你又睇到咧侧边啊，嗱，各位如果有手提电话睇低个屏幕，企喺普京右手边，即系个图里边，我哋正面睇到咧，左手边咧就系塔吉克嘅总统叫拉蒙。拉蒙喺1992年已经上台， 而家眨下眼咧，做咗30几年总统，佢认为咧今次喺上合组织会议里边咧，佢个资格系最老嘅，所以咧亦都咧系获咧系安排企喺普京隔篱。但你睇到咧全程啊，习近平嘅注意力喺晒普京嗰度，拉蒙企喺普京侧边咧，明显系面黑，而且咧好不满啊！中国呢个东道国咧系咁大细超同埋咁现实。或者佢眼中咧系势利眼，国际政治就系势利眼噶啦。啊，我哋睇到咧呢张图片咧，有啲表情咧，你遮瞒唔到。啊，或者普京咧都好醒目，睇到咧习近平咧将佢自己当做 V I P， 冷落咗啊拉蒙。于是咧，佢哋企喺大合照嘅时候，普京不忘咧系拧转身同阿拉蒙咧系握握手。个意思即系话，睇开啲啦，系嘛？呢啲场合系咁噶啦，咁另外仲有啊，呢个马来西亚总理安华啊，系同佢嘅太太咧一齐出席嘅时候，可能啊，习近平身边啊吓嗰啲官员咧系冇提醒佢，马来西亚嘅习俗咧系女人咧系不能够同男人有任何身体接触，咁咧好尴尬咁咧，今次中道主咧显然咧侧边啲人冇话俾佢听。同安华握完手之后，佢继续伸手想同安华夫人握手，点知安华夫人不握，吓净系将个手咧放喺胸口嗰度咧，微一鞠躬。嗱，呢个咧就吓侧边嘅擦鞋仔咧系负有极大嘅责任。嗱，香港人咧对啲细节咧都要观察吓。第日咧去到马来西亚回教国家，对于人哋嘅妇女啊，要表达应有嘅尊重，唔好咁盲目啊，系咪？因为咧，你唔好以为咧，你系世界嘅中心啊！香港咧系全世界最繁荣嘅城市啊，全世界围住你转啊，唔系咁嘅。呢个咧，你实行多边主义咧，首先咧，你就要咧系尊重啊人哋国家嘅习俗。 嗱，上海合作组织咧都有20几年嘅历史噶啦，咁啊，当初由6个成员国咧，而家加到10个啦。咁啊，佢嘅组成咧，亦都有啲观察员国嘅，譬如话蒙古、阿富汗同白俄罗斯。咁仲有一样叫对话伙伴，嗱，土耳其嘅就系啦。咁啊，当然仲包括其他国家，譬如埃及啊、阿塞拜疆啊、沙地阿拉伯等等。咁咧，而家咧呢个上海合作组织呢个由习近平主持嘅会议同埋发表讲话咧，再加埋之后嘅阅兵咧，喺西方嘅媒体分析咧，就系而家中国咧就系展现出啦。同美国分庭抗礼，同埋咧叫做用佢哋嘅说法，打造一个咧新嘅秩序。咁啊，呢个上海合作组织虽然头先你所讲有部分嘅国家咧就唔参与阅兵啦，但系无伤大雅。喺中国嘅角度咧，其实就系等于两场嘅大龙凤，或者两场咧去宣示国威嘅一个组织或者一个活动。咁啊，而家上海合作会议咧初期就系一啲分享一啲區域上面嘅安全啊，或者跨境嘅情報合作共享啊，但係而家咧已經升格咧，成為一啲類似經濟合作啊、辦 G7 啊呢啲咁嘅會議啦。因為中國咧喺今次咧會宣布咧就有10几亿嘅貸款啦，咁而且咧亦都即係嚴然以呢個咧主即係叫主家嘅自居啦，咁啊。大殺幣之餘咧，亦都係展現出啦，佢同譬如話普京啊、印度嘅總理啊一齊咧，就展現到一個同美國對行嘅一個陣營。咁因為咧，印度又遭受到咧 Donald Trump 嘅狂加關税啦，咁啊普京又遭受到制裁啦，咁啊而中國亦都喺貿易戰上邊咧，同美國咧就交鋒。咁所以而家咧就變咗嗱。即係依啲以前咧就覺得係啲第三世界國家維威衛嘅活動咧，而家就變成越嚟越重要啦。因為譬如話金磚集團啊，依啲上合組織會議啊，甚至係個別國家嘅閱兵啊，就變咗展現啦。依啲叫反美聯盟啊，咁而且依啲中國嘅吸引力咧，其實而家咧就對於依啲第三世界國家嚟講咧係。更加吸引嘅，因为 Donald Trump 上场之后咧，其实明摆出一个咧，这个非即系叫做非黑即白啊，亲疏有别嘅态度。如果你唔系属于佢嘅阵营咧，你就系敌对阵营。咁迫使咧，其实好多嘅呢啲中亚 或者东南亚的国家咧，喺关税啊，同埋喺呢啲咁嘅地缘政治啊，甚至系一啲 S 两栋即系出口嘅市场方面咧，佢冇办法一定要拣中国埋堆，所以而家咧你就更加出现咗，其实真系类似冷战时候咧，以前就系美苏两大阵营，而家就系美中两大阵营，通过呢啲咁嘅会议组织阅兵或者呢啲咁嘅外交活动咧，你就见到啊。美国的朋友和敌人呢是分为哪两堆了，陶先生？ 但这些上合组织呢就不同苏联时期冷战，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这些华沙公约国的组织里面的会员，因为当时苏联基本上是用武力是控制这些东欧卫星国的。今次呢中国呢以习近平为首，一带一路是企图用银纸是收买和笼络。如果有钱派，好多人当然会涌埋嚟啦。如果香港的大快活和大家乐听日宣布由朝头早八点开始可以免费派发早餐、午餐和晚餐，是人都欢迎走嚟食。如果冇钱的呢就可以免费食和兼打包攞返去，是免费大食三日。我想呢大快活和大家乐呢是会成为全世界餐厅开始以来排长龙排得最多，又或者不排长龙小红书都落埋嚟控场的一个呢人山人海的破纪录的场面。这个世界是很现实的。今次呢他向一些穷国提供20亿元人民币的咋人民币的资助。比起以前呢一挥手一带一路就20亿美金送这个呢不要说送钱贷款啊什么都好呢，咁今次呢明显是缩水啦。咁如果有钱攞呢有钱派你的朋友呢一定是多的。只不过呢当你冇钱派的时候呢那些朋友呢就行开的。咁今次呢就在这个上合会议很重要的就是习近平发表一个呢又是非常重要的讲话。就是咧，佢对住呢班20个国家左右包括普京就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啊。呢个全球治理倡议咧，简称你叫做习五点。佢话佢愿意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建构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哇！呢个咧志气啊，非常之大。边样呢？第一，奉行主权平等，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在全国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升国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嗱，呢句说话呢在座嘅好多国家呢听到呢唔知係咩感想。第一，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首先呢，你问下南中国海附近嗰几个国家，尤其是菲律宾、马来西亚。对于南海啊，尤其是呢个菲律宾啊，喺西边嘅呢个黄岩岛，同埋呢南沙群岛，你系咪准许越南啊、马来西亚、印尼啊、菲律宾等等呢是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呢？你这个九段线已经由国际海牙法庭宣布为无效和非法。所以第二，习近平说遵守国际法治，全面充分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等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统一适用。这个国际海牙法庭是在联合国名下，他的判决就是南中国海九段线是无效，并且将黄岩岛中国声称的是列为菲律宾的领土。那这个算不算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呢？这个是不是国际法呢？是吧？所以第二点呢也都我认为是不成立的。然后他说要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1950年联合国呢是派出军队是去捍卫南韩，对抗由毛泽东、金日成发动的侵略战争。那阵时的联合国是同英国、美国甚至是土耳其、印度等国家呢是连成一线，是对抗史太林、毛泽东、金日成的侵略。 嗱嗰陣時嘅聯合國憲章啊，而家咧啊，因為唔同咗，因為中國已經咧係操控咗聯合國名下好多嘅委員會同埋組織，所以咧佢有信心，就咧聯合國咧係已經成為好似香港嘅嗰啲傳媒報紙啊嗰幾張一樣，或者咧電視台一樣啊，已經係成為佢嘅喉舌，所以咧就話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等公認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咧係要適用。但佢未控制得到咧國際海牙法庭喎，咁於是咧菲律賓所聲稱嘅黃岩島嘅主權咧，就當然係不適用啦。啊，南沙群島咧又不適用啦。好啦，第三，跟住咧就係奉行多邊主義，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觀。嗱，請問呢個世界點樣共建共享共商咧？有錢嗰個就梗係話曬事嘅啦。加強團結協作，反對多邊主義。又讲啦，坚持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联合国系冇地位嘅。今次俄乌战争，普京就当俄呢个联合国多次通过嘅嗰个停火协议同埋制裁咧，一概系耳边风。今次 Donald Trump 同埋北约国家同埋咧泽连斯基一齐会商，点样样咧系实行俄乌战争嘅和谈。呢、这个联合国秘书长咧，亦都系缺席。联合国咧系一个废物，所以切实发挥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啊，你而家梗系咁讲啦，因为联合国已经变咗香港特区政府啊嘛，系嘛？咁所以咧 ，Donald Trump 咧同埋欧洲就无视于呢个咧联合国嘅存在，系嘛？咁反对单边主义亦都系好笑嘅。你语音未落。Donald Trump 即刻下令美国的海军击沉了一艘委内瑞拉的运毒船，就说委内瑞拉的总统莫杜罗是一个毒枭的总统，准备向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因为委内瑞拉持续不断连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就向美国输入毒品，既然输入毒品就不会有这个所谓的咩全球共商共建共享啦，系冇得团结，联合国更加系冇声出。呢、这个当然咧系美国出手，包括咧对巴拿马运河嗰个主权。好啦，第四，提倡以人为本，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保障各国人民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各国人民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哇！各国全世界有200几个国家。包唔包括北韓嘅人民咧，都參與治理全球咧，係嘛？包唔包括咧？呢個沙地阿拉伯啊，至到阿富汗啊，同埋咧中東嘅回教國家共同治理埋，包括歐洲同埋英國在內啊，呢個西方國家同埋咧北半球咧咁第五，注重行動導向，堅持系統謀劃、整體推進、統籌協調全球行動。充分调动各方资源，打造更多可视成果，即是见到的成果。这些是人民日报社论的语言。我不相信到会的其他国家出于他们的文化传统会听得明白这位中国领袖在讲什么。所以这个叫集五点，叫全球治理倡议，你看看最重要到会的各国的领袖有什么反应，起码莫迪呢就好像听不到这样。同埋普京咧，亦都咧係冇任何嘅反應。你睇其他嘅啦，你話呢個全球治理倡議咧，至少我哋用中國人自己嗰個開會嘅標準，應該咧你向來訪嘅各國嘅領袖一人一份，係嘛？呢個係習近平嘅集五點全球治理倡議，然後咧每人坐喺下邊，係咧好似咧人大開會啊、政協開會咁樣咧。同埋李家超上去北京述职咁咧，耷低头，架拍子簿同埋揸住笔咧，系喺度写笔记。呢、这个全球治理倡议咧，至少应该喺今次嘅天津合作会议嗰度、上合会议嗰度得到回应。至少咧系有呢个上合会议嘅10个会员国咧，纷纷发表讲话，喺认真学习咗中国领袖呢个全球治理呢个倡议之后咧。我呢就譬如话塔吉克嘅总统就话我呢深有体会，係觉得呢中国提出呢个倡议十分可行 啊，这个呢为全球指明方向。我回到去之后呢一定会呢是全力落实全面配合啊，同埋呢中国老大哥一起呢是实现这个呢五点啊的全球大同理想。啊，至少要逐个发言先得。观察国那些不发言啫，那十个国家包括普京在内啊，是不是应该发言呢？好像呢没有啊，不出声啊，就自说自话咁啊，是不是？其他我亦都见唔到，譬如话印度嘅传媒啊，有咁样嘅报道。西方国家咧，更加咧，似乎系当做耳边风。咁嗱，香港特区要唔要啊？特区政府啊，系又要重点去学习咧？呢个另一回事。啊，呢个国际关系系咪从此啊进入一个新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啊，系咪即将实现啊？系迈出第一步咧？嗱，我谂咧，如果你要唱全球治理倡议啊，全世界团结啊，起码应该做到一样啊，就系啊四年前啊呢个动态清零啊，喺呢个武汉啊传出嚟嘅呢个叫 COVID 啊新冠病毒，就应该咧上海合作组织嘅各国咧都跟随中国嘅防疫嘅方针同埋咧政策，一概咧系动态清零，似乎冇啊，系咪啊，鲍生？ 系咁啊！呢篇叫做集五点啊嘛，系咪全球治理倡议嘅内容咧？每一个字咧我都识读嘅，但系又系嗰句啦，夹埋一齐咧，其实我真系唔系好知讲乜嘢。所以陶生，你花咗咁多时间去解读啊，或者去导读咧，我都觉得咧，即系一件善举嚟嘅。而特别系咧，去到佢个倡导以人为本呢部分咧，我真系觉得极之有趣，因为佢提。及要保障各国人民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共享全球治理成果。我不明白，即又是每一个字我都明白，但是怎样各国人民可以参与全球的治理，具体是什么呢？即是说每个国家的人一起可以管理其他的国家，那么这个这样的行为是怎样去做得到呢？实际上，所以我不知道究竟他呢啲撰稿或者系文案嘅人咧，点样写嘅时候，佢究竟个脑里面谂紧乜嘢？啊，都唔紧要。里面讲到以人为本啦，讲到要人民分享更发展嘅成果啊，正体现了以人为本嘅价值啊，系全球治理倡议应有之义。佢讲到人呢个字咧，令我谂起近期我哋嘅节目里面咧，都提到两个人啦。第一个叫庄梅岩啦，咁佢都系人嚟噶嘛。咁但係呢，正正係因为佢疑似批评过政府嘅局长之后呢，佢嘅访问呢就要被落架，小红书上唔到啦。咁连呢连带香港嘅 YouTube 啊都要呢就被抽起。咁另外一个梁文道，咁梁文道呢喺中国大陆呢係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亦都呢喺中国大陆呢有佢嘅生计啦，我哋叫搵食。咁有个呢个八分半嘅平台亦都被封杀。封禁，其他的媒体亦都个账号亦都被删除。咁如果既然是以人为本啊，点解即係一啲喺中国大陆同香港特区嘅知识分子会遭受到咁嘅对待，或者係要变成呢啲唔能够分享国家成果，甚至搵食都艰难嘅情况呢？咁所以好奇怪嘅，即係呢篇呢我都唔知点样评论。我唔通话逐点话俾佢知佢喺度互相矛盾咩？包括啦，譬如话佢有冇考虑到台湾人嗰个福祉呢？咁如果係长期呀，咁多嘅军舰军机呀，越过中线呀，或者甚至可能双方面有啲叫做冲突呀嘅时候，咁究竟对于世界嘅共同利益呀，和平呀呢啲咁嘅字眼里面呢，究竟有冇矛盾呢？仲有更加唔好计到呢，其实中国喺发展嘅时候对于环境污染呀，对于个资源的砍伐啊，呢啲咁样对于全球嘅嚟讲，系咪亦都系一件咧叫做以人为本嘅事咧？咁即系所以咧，其实呢啲咁嘅倡议咧，我真系唔知道点样去。不过即系我觉得香港人或者香港嘅学校可能又多一样教材咯，咁亦都可以咧举办好多嘅学习会啦，咁啊亦都令到人咧即系有多啲嘅商机啊，即系啲场地租得多啲啊。走水又多啲咁样咯。 例如 中国准备咧系耗资12000亿嘅人民币，喺十年之内喺雅鲁藏布江嘅下游咧整一个咧系水电站，准备咧系动用咧100万吨嘅炸药啊，系去炸平啊雅鲁藏布江流经嘅一啲咧周围嘅高地。雅鲁藏布江咧系西藏咧最长嘅河流，佢嘅下游咧处于喜马拉雅山嘅山脉同埋咧青藏高原嘅环抱地带，处于咧系全球陆地最深最长嘅巨型峡谷里边。啊，呢个咧对于环境生态咧系有好大嘅破坏，系嘛？咁呢个水坝嘅选址咧系喺呢个中印实际控制线以北，系嘛？咁对于印度嗰方面咧，嗰、那个影响系非常之大。尤其是下游咧，系有几百万印度同埋孟加拉嘅居民，周围嘅环境，同埋咧唔好讲话西藏藏族嘅社群啦，系嘛？咁咧就印度嘅官员咧就极之系不满，啊就担心咧呢个雅鲁藏布江嘅大水坝会俾中国用嚟做超级水弹啊！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咧就已经向中国表达，你起呢个水坝咧系有破坏就冇建设。是要下游国家咧，一定要咧系协商同埋参与，系嘛？咁咧以此咧系嚟到抗衡咧，印度咧就准备喺佢嘅一条叫石昂河嗰度咧建翻一座水力发电大坝，嚟到对冲翻来自雅鲁藏布江嘅呢啲突发嘅水流，嚟到防止咧系洪水嘅泛滥。嗱呢啲咧有冇啊同啊其他第三世界包括印度同埋孟加拉嘅决策咧？有冇佢哋嘅商量份？梗系冇啦，系嘛？所以唔怪得呢个印度总理啊，莫迪啊，其实咧走到嚟都系抢下风头，佢自己做一个焦点人物啫。呢啲五点嘅建议，仲有啊，中俄联合声明咧就讲过，中俄两国咧继续协调合作，系去共建一个咧叫世界新秩序。佢自己讲嘅系嘛？但呢个上海合作组织啊，喺呢个声明咧提出全球治理嘅倡议咧。有一句咧又咁讲喎，系嘛？不将少数国家的家规啊系强加于人。既然咧你不将少数国家嘅家规强加于人嘅话，咁中俄合作协调啊，你去再去建设一个世界新秩序，系咪中俄两国会制定新嘅家规咧？呢、這个新秩序有冇问过其他国家？你愿唔愿意接受咧？系嘛？所以咧呢一个咁嘅五点嘅治国啊。啊，同唔止系治理全球嘅协议咧，当然好值得香港亲中爱国嘅组织啊，同埋小红书嘅啦啦队大肆庆祝啦。只不过咧，我睇到啊，其他国家嗰啲反应咧系非常之冷淡。 嗱，啊，正如我头先所讲，呢篇嘢咧，即系呢个五点咧，这个娱乐性好丰富，因为佢里边讲到咧，保障各国人民共同参与全球治理。我咁样讲。连中国人民都冇份参与中国嘅治理啦，系嘛？嗰啲领导人都唔系你选出嚟噶啦，咁你点样自己嘅国家你都冇办法保障嗰啲人民可以参与自己本国嘅治理？你点样仲要保障各国嘅人民参与全球治理呢？即系换句话讲，你自己屋企你都冇民主，你就要话啊？这个成栋大厦都可以咧保障佢哋有得共同参与管理呢个大厦？共契咁冇可能噶嘛呢件事，所以即系呢篇嘢咧，其实娱乐性好丰富嘅。如果我哋用一个比较即系叫做高啲啊，即系嘅角度吓，唔好太过在意啊。咁的而且觉得里边有好多咧，你见到咧好有趣嘅地方嘅。 好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